人系咪黄飞鸿师傅啊？ 系啊，有咩事？ 有位小姐同我送只花俾你。 啊，唔该晒。 唔使。 飞鸿啊，我赶唔切嚟送你选啊，因为采访紧一单新闻，香港政府通缉紧三个义和团嘅坛主，好刺激噶。对唔住啊，一得闲我就会翻广州揾你噶啦，十三。 三張去廣州嘅船飛，嗱， 係佢哋啊！快啲捉人啦！ 元方元炮，你三个义和拳嘅妖人，正嘅束手就擒，我哋已经包围呢度啦。 义和拳，你哋班清廷嘅走狗，想捉我哋，妄想啦！ 走，你快啲离开呢度，唔系个抵两腿。 小心我扎花。 收声啊你！ 大家都系斯文人，唔好喐手好啊。 好喐手又点啊？ 我咪喐脚咯！ 冇事啦，好翻佢。 你系边个？ 阿山黄飞鸿。 啊，黄飞鸿走啦！ 黄飞鸿系点啊？照打。 系。 玩神打， 吓打唔到你， 神功护体，我打死你！ 快啲走！ 系，太上皇军加加如来力，有请马骝王齐天大圣。 有请关公渡海哪吒三太子， 装神弄鬼， 大胆！ 黄飞鸿师傅，今次真系多谢晒你啦， 唔使客气。 咁我哋告辞啦， 请 嗌佢哋走。 黄飞鸿，你好嘢，我哋义和拳唔会放过你嘅。 麻痹咁啊！你系咁打噶嘛，宽哥？企好， 独脚飞鸿。 做咩又踢我姐啊？ 呢根宝珠胆实在太细， 唐松。啊！冇事噶啦。 唔该，黄师傅。 而家帮你开服药，慢慢就好噶啦。 哦 哦。阿嫂。 哎呀！ 嫂。 你做咩？ 冇啊，我攞嚿西瓜扎啫嘛，就俾班星嚼翻入嚟啊！ 老兄，有咩事干？俾人打成点样啊？ 我入嚟嗰阵冇事噶，行到入嚟俾人借咗廿几锤啊！ 你嚟睇证噶？ 唔系啊，不过而家唔系都变咗系 啊！阿辉， 师傅，我哋冇心噶，呢个地方实在太细啦，我练得拳嚟，你又睇唔到证，先得又越嚟越多，不如租个大啲嘅地方啦吓！ 我够知啦，省城屋租几贵得噶？点租啊？ 师傅，我哋病人迟早医完中伤，我未医嗰阵啊，你话人家几唔怪制咧？ 你唔多嘢讲系嘛？你谂下啦。 黄师傅，你呢镬一定搬紧噶啦。 喂，我系喎， 我系呢度嘅业主派嚟噶，俾副加租信你。哎，唔使拆啦，加三倍租。睇你个样都系冇租交噶啦，稳定地方搬把啦。 罗汉先， 哎呀！我契表哥系半人鬼嚟嘅，等我教翻你两个鬼话，等你唔使杀嚟人家好嘛？ 好啊！ 早晨叫什么东西啊？掘魔岭。 哦，掘魔岭。 早头有咩名堂啊？ 咩啊？ 掘泥咁奇怪。 掘泥。又咁五安咧？ 五安啊？掘啱个罐啩好似。 掘啱嗰罐。 系啊。嗱，撞咗人啫，讲声锁你，咁大摇大摆可以行嘅咧。 锁你，锁你。 这些广东人真是没礼貌。 爹，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会儿，再去打听那班淫僧的下落。走吧。 太平哥，太平哥哎，太平哥哎，老伯太平哥，你点解当个老伯？ 洋人 打个招呼嚟。啊， 乖 乖你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乖乖你 ，Good morning。 乖乖你 ，Good morning。 Morning Benjamin。 Hi Robert。 I'm sorry, Benjamin. I'll call you later. Bye bye. Bye bye. Robert, 表哥。 契表弟。哎， 我先。 哦。契表弟有咁走啊？ 你话嘛，呢度啲平屋好顺噶嘛，我指你介绍噶啦。 Oh, I'm busy. 喂，咩叫 busy 啊？ 唔知咧。 即系好忙咁解啊。 好忙咁解啊。 今日咧好多客喺入边试紧身。唉，我呢度啲電掣咧又神神地 嘅，系啊， 話口未完嗱，你哋飲翻杯 Blendy 先，我落去整埋啲電掣上嚟再同你傾過。 唉，隨便 B 事，隨便 B 事啊。 OK， 拜拜。哇哇哇！ 哇哇，洋酒嚟喎， 掛爛地啊！人家話好近嘅，人家話兩蚊站咋，就眼前一刻即時關低啊！你信唔信啫？ 係。唉，大香你都未試過， 個爛地你都未試過，你真係兩柄嘅你。 未啊， 我都未試過。 誒，咁咪試下啦。 驚 你啊！嚟嚟，嚇！ 真係盲咗，真係眼前一黑 啊！而家點算啊？依家嚇， 橫掂要唔要飲多啖 保保？ 喂啊！ 神啊 打真你边度？ 好似打真个心。 Your heart。 哦， 你哋打真佢 heart 啊？ 不过又好似打真个肺。 哦 ，your lung。你哋打真佢个 lung 啊？ 乜 lung 啊？ 咪 lung 咯。 唔知你啱乜 lung。 Oh my god！ 你哋唔好以为你哋黄飞鸿嘅徒弟就可以立乱大字得噶。 吓？你哋宝芝林嘅人？ 唔通宝芝林只狗啊？ 唔系咩啊？系我好崇拜黄飞鸿师傅噶，未请教。 嘿，啱啦，我就黄飞鸿师傅个徒弟梁宽。佢就係我師弟牙刷叔， 唉，寬哥、蘇哥、小聖王呢三位就係我細妹青霞、曼玉、楚紅， 做乜笠個豬籠上身啊？佢哋， 咦，咪笠咗半啦，係嘛？ 真係識開玩笑， 仲唔同我啲客 say sorry？ 死咗你， 死咗你，死咗你，死咗你，死咗你 啊 ！Mr. Wong 啊，佢哋寶芝林咧想話搬鋪喎，諗住揾翻間闊落啲嘅鋪位，聽講你好似有間吉鋪嘅， 係就喺我鋪頭隔離啊，好闊落噶。前後天井，走馬大騎樓。如果寶芝林租嘅話，三折。 咁大隻狗乸隨街跳。 我務求同黃師傅學嘢啫。如果事成之後，我俾翻三個月租你做佣金。 咁就唔好講咗啦，即佢啊，狗乸。 呢位黄生， 叫我师傅得啦。在下姓黄，上司下虎，狮子嘅狮，老虎嘅虎，我好仰慕黄飞鸿师傅你噶。 客气客 气。黄师傅对你屋满唔满意？ 佢满意到一地 啊！如果真系呢个价钱嘅话，我决定将宝芝林搬过嚟啦。 诶，如果唔变嘅话，再平都得。嗱，最多初二十六做埋啲烧肉两份啊，点话？大家都开馆啫嘛。 哦，原来同道中人。 唔敢唔敢，其实我仰慕黄师傅，想拜黄师傅为师噶。 诶，黄师傅太客气啦。 唔系真嘅，相请不如偶遇，大家一齐饮杯，我请。 师傅应承过师公，唔饮酒嘅。 哦，应该嘅，应该嘅。 嗱，咁就一言为定啦。 好啊。 阿欢阿苏， 系 你哋同阿黄生啊搞埋啲租约先。知府大人约我去见一位新上任嘅千总大人，我先走先。 好，吴松， 真系 咩千总大人咁耶咧？ 黄师傅，请。 外室有人练紧拳啊！ 千总大人喺度输下筋骨啫，嚟请黄师傅请。 你就系黄师傅啦，系嘛？ 在下黄飞鸿，参见千总大人。 斟茶，即刻斟茶。坐坐坐。本官刚刚上任，负责本地嘅治安。知道黄师傅系文团总教练，教出嚟嘅徒弟都系独当一面嘅武学专才，所以想同黄师傅见下面，以后一定要多多帮忙。 大人言重， 黄师傅坐。 坐。 知府大人喺入边用紧福寿膏，一阵就出嚟啦。素闻黄师傅系少林正宗，号称拳脚相绝。黄师傅嘅佛山无影脚，大家都好闻名啦。不过唔知道拳又系咩拳呢？吓，攻持伏虎，虎壳相迎，定系十形拳啊？ 大人，呢啲系武术界嘅朋友俾面胡乱作上去嘅啫。大人多多包涵。 黄师傅，你咁就唔啱啦。卑鄙自珍系武术界嘅坏习惯嚟噶。黄师傅。你曳啦！ 师傅，呢个大人系咪傻噶？ 唔好乱讲嘢。 系。 唔该，黄师傅。 黄师傅真系好功夫啦！ 千总大人。飞鸿只是一个略懂武术的大夫，论功夫怎比得上千总大人？ 师傅，他特登的。 多事。 我我的功夫好屎的咋？哎呀，日练夜练都不得大只的。哎，不过有一个人的功夫就真的好了。 边个来的？ 呢个江洋大盗专门打家劫舍、奸淫老娘。如果嗰晚唔系佢饮咗几斤屎水，我哋都捉佢唔到啊！ 萧明虎，你有本事就杀咗我，你唔好喺度耍手段。 你反咩我啊？我哋黄飞鸿师傅喺度，到你我咩？ 黄飞鸿。 嘿，黄师傅，你唔好睇呢个冚家铲瘦瘦地啊！佢内外双修，有气功护体噶，照佢唔入噶，照佢唔入噶，照佢唔入噶！啊，系咪啊？佢呢都唔咩下，真系照佢唔入噶！师傅救命啊！哎呀，我哎呀， 大人小心啊！ 黄师傅，帮我照佢。 王师傅好嘢，帮我召低佢。 狗官，攞你命！ 咩事啊？发生咩事？ 走甩咗个饭啫，已经就地正法啦。王师傅真系唔好意思啦，我第日请你饮酒。 诶、啊，飞鸿应承个家父从来唔饮酒。大人，我管道仲有啲私务要赶住翻嚟处理，告辞。 咁辛苦晒， 王师傅慢走。 王飞鸿喺地方上都好有名气，你唔好搞佢啦。 呢啲咁嘅刁民。如果唔俾啲下马威佢，佢一定会左头左势。大人嘅财路又点可以俾呢种咁嘅人阻住呢？ 真系多谢各位父老咁创爱，飞鸿无德无能。点担得起呢个道德重整会会长嘅重任啊？ 飞鸿，你唔使太谦啦。依家时代啲后生仔啊，冚唪唥都冇道德观念嘅，去边度揾到个好似你咁年少老成、有型有格先得嘅？ 所以我哋特登预备咗块正人君子嘅牌匾嚟贺你新馆开张，等你啊双喜临门啊嘛！ 多谢多谢。 捉捉条筋先，有人出师咧，就生生猛猛啦！ 喂，生牙仔大只啦！ 哇，大姑娘，乜咁多姊妹嘅？ 诶，呢个我哋老母嚟嘅。 嗨，伯母， 小声啲啊！师傅唔中意我哋俾人沟嘅。 真唔使咁惊啊！ 系啊，倾下偈都唔俾咩？都未见嗰啲咁古板嘅四方木嘅。 王师傅，你班徒弟就够教得好啦，一个二个龙精虎猛， 品貌端正， 眼如日月， 口若悬河， 真系敦品厉行嘅有为青年啊！ 喂，你嚟做咩？ 阿母，我哋喺度同隔篱邻舍联络下感情啫。 喂，佢就系你哋师傅啦，几靓仔喎？ 收唔收女徒弟啫？ 妖妖爷爷着咁少衫，就喺窗口同人打情骂俏，都唔方系好人家。唔准搭嘴，知嘛？ 哦，咁沙尘烧埋我哋个胆，玩佢， 攞过嚟。 受将军令， 王师傅打鼓打得好啊！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我呢首将军令就系要征你哋视听。 我哋够识弹将军令啦， 仲要唱添噃。 嗨， 望实你，我已望到大云落。望实你，引你共舞长枪，督插定跳，帮我开窍，扎紧马步，发挥指挥，为我显你得长大与强。我哋热爱好汉子，最知你得长。 司。 是。 间馆乜唔系今日开张咩？做乜冇乜动静嘅？ 系啊，冇声冇气咁嘅。 咦喂，呢只狮乸嚟喎？ 狮子中都有一串姣啊，真淫荡！ 师傅，拜祖先啦， 阿叔。你就留喺度打点一切，我又去拜祖先。 好啊，收咗。 官人，我要。 三姑，招呼客人。 哎呀，收容你嚟咗。 喂，黄师傅，你收咗咁多女徒弟嘅，啲女徒弟好难教得好噶噃。 女徒弟，我呢度教坏人就得啫，点会教好人噶？ 你黄师傅，你谦啫。 唔系啊，老举仔都系教好人嘅话，咁咪真系新闻啦。 你老举仔， 向之管， 仆街啦，宝芝啦，喂，继续隔篱啊，啲云顶唔紧啦，神主板都企唔稳啦。 师傅，弊啦！ 有啲咁嘅事？ 系啊， 快啲整翻你啲神主牌！ 哇，呢个老巨仔嚟噶！ 阿宽阿叔， 师傅， 王师傅，你呢间 高级娱乐场所嘛？ 你唔早啲讲， 我讲咗啦，大家都开馆帮我开香之馆啫。 阿叔，你唔搞清楚呢间系咩铺头，你又叫我搬入嚟？ 对唔住啊，黄师傅，系我唔记得话俾佢哋听啫。 对唔住，我哋一搵到地方就即刻搬嘅。 千祈唔好啊，最多我唔收租，每日柴烟饭泡我噶啦。黄师傅，黄师傅， 师傅， 而家丢我架都仲唔够啦嘛？一阵先同你算账。 喂，算咩账？ 老举埋年，你又算咩账咧？ 喂，黄师傅咁嬲，一肯帮我手求情，我仲想佢收我做徒弟添啊！ 你朋友嚟啊？ 唔系啊。 贵姓啊？贵姓啊？ 哦，咁讲嘢啊？ 岂有此理啊！哼，你两个咁冇义气噶？ 系，我都系冇命水做王妃用徒弟啦。 唔做咪唔做咯，有保咩？ 师傅哥，呢位有老举嚟啊？乜介口啊佢？ 介你粒春啊！呢个契妹九姑娘啊？ 咪五姑娘都咁作，九姑娘咪正到甩臼。想想先，小姐，读书定做嘢啊？我叫阿叔， 我叫梁宽。 你朋友嚟噶？ 完全未见过，贵姓啊？走。 啊，你咁讲嘢，等我有柄。 喂，阿嫂都柄。 你实知佢嫁你噶啦？ 未知，翻去拉五姑娘商量下先。 姑娘？ 喂，边个五姑娘啊？ 他们就是喝了这只肥仔水之后，所以听不到东 西。是啊，洋行又不肯负责，所以我们决定报官跟他们交涉到底。 交不交涉都是次要，最紧要医好班小朋友先。 哦， 嗱，我开药方给他们回来执药，如果吃不好再回来看。 好，那班翻鬼佬但求赚钱，整假药都有的，都不怕折堕。 欧美列强咁远水路嚟到中国，个个都系想刮翻一班，开口就绅士风度，埋口就自由民主。其实不外乎系想呃钱呃得好睇啲，所以我哋唯有自强自重，先至有好日子过。 阿黄师傅，唔阻你啦，告辞先啦。 请。 喂，走啦！ 佢哋聋噶都听唔到。 系喎， 走啦，走啦， 走啦。啊，请。 阿款阿嫂， 嚟啦！ 师傅， 师傅， 嗱，预备啦，出粮俾你哋。 不嚟。 阿款，你先啦。你系攞开八两五钱嘅，嗱，扣翻你饭钱同月中支嘅钱咧，就仲有六两二。 多谢师傅。 阿款啊，我见你出边啲衫裤都黄晒啦，我俾多二两你买嗰啲新嘅。 多谢师傅。发达， 我都黄晒啦。 阿嫂啊，你系攞开七两五钱嘅。加上你的打杂费就四两三钱，一共是十一两八钱。 唔好咁心碎啦，师傅，齐就十二两啦，好嘛？ 好，但你月中就借咗七两，仲有我发现你打咗两次斧头，一共就系十三两八钱，你仲差我二两， 两八咋嘛？ 呀，你话唔好咁湿碎噶嘛？ 哦， 诶，借二两过你，悭啲啊，唔好乱使啊。 多谢师傅。 冇过隔篱啊？ 边够过去啫？ 嗌其他师弟入嚟。 哦， 啊，哥哥， 梗系嚟啦，走啦走啦，就 系揸住先啦。咦，黄师傅，少少意思，我系嚟正式拜师嘅。 飞鸿学艺不精，唔敢误人子弟。 唔系啊，黄师傅，拜你为师系我一生人嘅心愿。如果你肯收我为徒嘅话，保住谂所有开销，我照起晒。 飞鸿最近公事繁忙，冇时间教你。 唔系啊，师傅，唔系咧，你听我讲啊。你系咁啲得闲点我两度得噶啦，其实我都食过阿爷粥噶，嗱啲咩虎形啊、鹤形啊、乸形啊，系咁易都摸过下嘅。 你都唔叻，仲使乜我教你 啊？咁啊唔同，我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嘛。 你系咪一定要逼我讲？ 系啊系啊， 我唔会收龟公做徒弟嘅。你喺我隔篱开妓院，又唔话俾我听，等我乜嘢架都俾你丢晒。如果我收你黄师傅做徒弟，咁边个黄师傅系师傅先？ 咁你咪即系黄师傅嘅师傅咯， 仲唔练拳？ 屙尿都唔俾， 希望你以后唔好再过嚟。 黄师傅啊， 带翻你啲鸡扯， 边有得整啊？边有人唔中意鸡嘅？ 唔好意思，帮唔到你。 一人过嚟度嘢， 度嘢收十两啊！ 你哋讲咩？耍虎啊！上飞讲我睇。打咩啊？ 吓， 同人交手如果咁打法，仲有命嘅？ 师傅下次唔会出啊！ 师傅未出过。 冇事冇事冇事。 阿欢， 系， 我而家出去攞把锁塔住对门。 吓，唔好挂师傅。点解咧？ 我出咗去之后，一个二个同我练拳，唔准出门一半步，更加唔准过隔篱，知道吗？ 嗯。嚟啊，师傅，你上班拎仔一趟啊，我及住佢哋得噶啦，绝对唔需要锁门嘅。 我就唔信你。 嗱，我一个人为大家受咗师傅呢一棍，大家有啲咩表示冇？嗱， 唉，你就嚟生到树叶都落埋啦。 我谂我都系冇乜机会做到黄飞鸿嘅徒弟啦。 喂，我哋都系数佢嚟嚟咁阵嘅啫，入饭时间我哋要翻扯嘅。 啊，仲好讲，好彩我起呢两间屋嗰阵时喺中间整咗个暗门啫，就方便啲咸湿佬出入。 最衰我哋师傅唔咸湿啦，咁正经，如果唔系拉埋过嚟啦。 挑，边有男人唔咸湿噶？系呀。 诶，我哋师傅真系一啲都唔咸湿噶。 唔咸，撞到件啱心水嘅，就自然露出真面目噶啦。搵彩虹同九姑娘去勾引佢，佢唔心动啊，我切啊。 你俾咩嚟切啊？ 对波。 多谢啦，留翻你个仔整头锤啦。系到咧就真金白银十两，到你咧忍唔到我哋师傅，我都未见你偷柴嘅。 怕你啊？ 喂，边有钱啊？ 你有啊嘛？ 我 听日落码头收埋条数咪有咯。十两啊！ 诶，手俾手啊！大家努力啲，帮帮忙，诶，帮帮手啊！嚟嚟嚟！哎 呀！喂，望咩啊？仲未收埋个女人喺个商台， 仲鬼多事做咩啊？喂，你咩事啊？我住。 咩事打交？哈，大人，你嚟得啱啦！佢收埋个女喺个箱度偷运落船，分明卖猪仔。 有啲咁嘅事？ 系， 睇过。 好啊。 吓？ 边见咗嘅？边啊？ 你听宽，我一向知道你喺码头度翘口惨手噶啦。你似住系黄飞鸿嘅徒弟，喺度哈哈霸霸，无恶不作，你屈人啫啩？ 啊，冇啊，我冇屈佢哋啊，佢真系收埋个女喺箱里边。嘿，唔啱啦，开埋机嘅箱睇睇。 嗯，铁钉宽仲想毁坏他人财物。系你学唔到嘢啊，定系黄飞鸿教得你冇料到啊？我单手都打赢你啊！打佢翻去，问下黄飞鸿，睇下佢点样教徒弟嘅。 阿宽呢？ 落咗码头开工啊，师傅。 你哋听住，我同班细路医医咗好耐，一啲进展都冇。你呢只肥仔水啲毒性太毒，饮得多就会伤害人嘅听觉。我想自己饮少少，感受下啲药性。 哇！乜搵咁笨嘢嚟搞啊？师傅毒瓜埋自己咪濑牙？ 呢个份量应该冇事啊。你哋留心观察，如果发觉我有少少撞窿嘅话，就立即提醒我。 知啦，师傅。 将佢收好，摆喺柜桶里边。 系。 明知有毒都嚟饮啊！师傅呢排都低唔低，答唔答咁啊？一定系虚火上升，谷精上脑，导致块面爆晒窿啊嘛！ 查实我哋整两件笋要佢叹系啱。 唔需要内疚啊！ 唔需要内疚。 咦，笋爷嚟咯？ 系 掟埋。 师傅，有人嚟睇证啊！ 你知我中午唔睇证噶。 黄师傅啊，我哋两姊妹好远水路嚟噶，你当做我好心啦。 你哋觉得边度唔舒服？ 我哋两姊妹日日一到中午，晚晚一到而家，就脚板底一路行，行上嚟到腰，腰又到胸啊，胸又上头顶，头顶又行落背脊，一路行落去，落去嗰度啊！ 我可以帮两位把脉吗？ 好啊！ 哎，手腕得啦。你哋脉象调和，冇咩唔妥喎。 但系我的心跳得好厉害喎。我又系啊，而家你听听啊，我个心逼搏逼搏，好厉害啊！你听下啦。 你哋做咩啊？ 听心跳咯。 中西医术有别，请两位着翻衫先。 黄师傅。 哦，原来隔篱啲妓女唔情介喺你哋都唔得。你哋嘅症状，我已经谂通咗啦。 系乜嘢啊？ 你两位系阴虚血弱，经脉逆行，骨折移位，神经错乱。 唔系啊嘛？ 如果唔即刻医嘅话，日后万一发作，可能会全身瘫痪噶。 唔系啊嘛？咁点医啊？ 是不是舒服了很多呢？ 好舒服啊，好舒服啊，没事了，只是你放我们走啦。咁长，冇命啦，唔好啊，唔医啦，唔医啦。 你哋讲，边个指使你嚟嘅？嗱，你再唔讲，我就。 原来黄师傅都是风流中人，估唔到，估唔到。 你千祈唔好误会啊，佢哋系病人嚟嘅。 人不风流枉少年，黄师傅唔使介意嘅。 况且鸡窦喺正隔篱，有乜理由咁近城隍庙都唔求翻支好签啊？ 你滚！咩事啊？ 师傅，仔我生猪肉啊！ 你徒弟喺码头哈哈霸霸，人哋唔俾钱佢就话人哋贩卖人口喎、啊，动咗手伤人啊！不过好彩遇到我，大家自己人，只要冇打死人咯，我实偷偷地将佢交翻俾你嘅。 千总大人，如果阿欢系犯咗法嘅话，我绝对唔会偏袒嘅。 商量不正下梁歪，黄师傅以后玩女人要小心啲啦。告辞啦，唔阻你两位慢慢开心啦。 你讲清楚先走。 心照啦， 唔松啊！ 正人君子，散晒啦！ 你两个仲唔走？ 对唔住啊，黄师傅， 走啊！ 都唔想搞成咁。 濑嘢啦，濑嘢啦，濑嘢啦，走啦，走啊，走啊！ 走， 你 系咪你哋叫佢两个嚟噶？ 本来应该未必，可能有机会系啊。 好，好啊。 系咪咧？ 话嚟嘅咧。 只系佢话我好啊，呢个结果你连结啦。 我有冇搞错啊？打锣打到咁鬼嘈嘅， 咁师傅，你冇事嘛？ 啊，冇事冇事。阿欢啊，我哋落去睇下卖帽啊！啊， 为乡亲父老，我哋两父女初到贵境，盘缠用尽。想在这里表演一下功夫给大家看看，希望大家慷慨解囊。爹，你先演出铁枪贯喉。 嘿，呼， 呀，哎，少爷， 妹妹，铁枪贯喉咙啲咁屎嘅嘢有乜好睇啊？ 你而家想点啊？ 如果你可以表演铁枪贯奶奶咧，我就打上一百两。 爹，不要管他。 点啊？系咪唔识玩铁枪灌奶奶啊？哇呀！ 哈！你个仆街！ 相公， 乜说话？两位由北方嚟嘅， 对，山西。 在下黄飞鸿，其实凭两位嘅武功，唔需要喺街头卖艺啊。 黄师傅，人哋乡战冇办法啦。 大家同属武术界中人，若果两位需要盘穿嘅， 诶，黄师傅啊，我哋系卖武唔系行乞，使命令啦。 哦，如果系咁样，我都唔勉强两位啦。若果有咩嘢事需要帮忙嘅，就请嚟我宝芝林。 多谢。爹，你个黄师傅为人蛮不错嘛，你对他那么冷淡。 江湖凶险，不要轻易信任。我们是来追寻能人寺那些淫僧和打听你妹妹下落的，不要节外生枝。 爹，能人寺。 我们这就去看看。 是。 想走，打死你！啲人走啊！啲人走啊！医生， 能人寺果然可疑。 真人，教主特事，恭候多时。 特事到嚟，本座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妖空真人，好耐冇见。教主托我问候你，自从喺北方落嚟广东，好耐都未见过教主。佢身体好嘛？教主佢好好，只系近日佢因为义和拳受清廷压制嘅事，有啲唔系几开心啫。 只要我手上批雷印卖咗喺南洋，就有大笔资金运用，请教主佢放心。 但系我哋有三个坛主喺香港被英国人扣留咗， 有啲咁嘅事。 是清廷叫英国人做的，我们已经想办法救他们。给我 富贵咯，含羞到死晒边至得噶，成晚拍晒乌蝇，听日即系卖几只鲍鱼发财祭猪八怪至得。 你执衰啦！ 唉，俾钱嘅唔嚟，唔俾钱就嚟齐。唉，都收铺翻去省下块镜好过咯。 子琳， 咁夜边个喊虫嚟啊？喊到影都唔影下一只嘅啫。 哇！ 边条咸虫咁心眼门喺度擒低三姑啊？ 喺个屋嚟嚟嚟，开嚟！ 喂，女嚟噶。呢个咪晏昼嗰个追猎厅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外表就冇事，不过受咗内伤。 等我攞粒铁打还魂丹过去拍下先。 王师傅，我要揾王师傅。 诶，我啊，王师傅啦。 唔系你，我揾王飞鸿师傅。 啱啦，我就王飞鸿师傅嘅徒弟梁宽。 谁打得你咁伤噶？是梁仁智嗰把义和拳的淫僧。 梁仁智， 喂，你讲清楚啲啊！梁仁智其实是一间贸人字，专门怪带妇女，然后卖落去南洋做妓女。我个妹就是在北方被嗰班人卖落嚟南方。 你点知噶？ 我跟踪线索，追踪两年半，嚟到广州，佢哋是义和拳邪教。靠贩卖人口为生，我同阿爹夜闯梁人寺，俾佢哋打伤，阿爹仲生死未卜。 咁就要话俾师傅知啦。 杀我啊你！咁冇机会能够放过嘅咩？ 咁点啊？ 若然我哋能够大破梁人寺，将功劳归晒俾师傅，啲人仲唔将功赎罪啊？ 戆居，佢咁样武功俾人打成咁，我哋去咪俾人打到似饼咁？ 喂，智取咁得唔得啊？到咁上下通知衙门拖马嚟，人赃并获，咁啊唔使讲嘢。 诶，里边有咩机关啊？里边， 咩攞咗攞出嚟见人噶？ 一人吓镬嘛，咪当无数咯。 喂，真系男人子？ 系啊，唔敢啊？ 梗系啦，我冇你咁好武功，打上嚟我好蚀底。 诶，家下就贪你唔打得又唔使得，你话个个都要宽哥咁大只啊？啲人真一睇就知我哋有警棍啦，系嘛？ 咁啊系， 哇！一於唔好抱頭，睇住九姑娘同埋佢，呢輪你立硬大功啊！師傅必然收你做徒弟，我話嘅。 哦，咁老虎搏一搏啊！ 位施主是参神定求福呢？ 冇啊，阿慈尼小姐听见话呢度求姻缘好灵强嘅，想话嚟求支姻缘签啫嘛。 哦，我哋呢度求姻缘好靓噶。 我想叔叔啊，叔叔。 阿奶妈，带哥去啊。 嚟啦。哦。 女施主，求支签先。 系啊，呢度好似好得人惊咁嘅， 唔好行啦。 哦，下下签。 你若果想求姻缘，今晚就要喺度休息。今晚子时红鸾星就入你个命宫，你感受到啲灵气，咁你就有好姻缘噶啦。 喺度过一晚。 下次準啲啊！ 哇！唔使講件，執件筍嘅。嚟呢件家底俾我，你哋出去救啲女仔。 好， 快啲 執嘢先，先。 阿歡阿嫂，出嚟斟茶。阿青，你班馬騮仔去曬邊？咦，有恥你！阿陳叔，你坐坐先。 唔使客氣。 阿歡阿嫂， 唉，黃師傅，或者佢哋食完飯去荔灣唞下涼都唔定咧。 我一早就話咗。叫他们不准出去的。这班马骝仔不是撩女仔就是打架，他们迟早会打死人。 王师傅，王师傅，王师傅， 你不是那天卖武怪姑娘？ 是宽哥和素哥他们去能人寺。 什么能人寺啊？ 死未？现在还不绑着来打？死了你！喂，咩啊？笑咩啊？大家都绑住啊嘛！ 我哋大家斯文人，唔好讲打讲杀啦。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我有仇不报非君子噶。我哋化干戈为玉帛咯。 我唔讲得唔得啊？唔讲都打。 哇咩嚟啊？ 父王兄弟， 哎呀，哎呀，哎呀！ 师傅， 我飞鸿啊！ 师傅， 师傅， 呢班马骝仲当我系师傅咩？ 哎，狗姑娘被人捉咗啊！ 狗姑娘喺边？ 神坛喺神坛。 带我去。神坛喺边？讲啊！ 哎呀，入边啊！ 你哋做咩？ 闯机关？ 你哋明知呢个系机关，如果我哋三个人入去嘅，道门一闩，我哋点出嚟？ 有道理。 企喺度。 系。 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救命！ 生老母一定降罪于你，你仲唔跪低？ 哼！又系你班非僧非道，装神弄鬼，拐带良家妇女，胡作非为。 王飞龙，你罪孽深重，贫僧而家俾条生路过你，大开方便之门收你为徒，你回头是岸啊！ 回头是岸，我就拉你回头。 大家自己人好讲说话，同门都打， 同门不同路，我更加要清理门路。 Thank you. 真冇影腳。跳啊！ 王飞鸿，你又话冇烟脚？ 王飞鸿唔讲得大话嘅咩？戆居，佛山冇烟脚。讲假话你又唔中意，讲真话你又唔中意，哼，真难服侍。 呢镬仲唔轮到我？ 呢拳帮狗夫娘打嘅，呢又帮麻雀叔打嘅，呢又帮苏阿姨打嘅。 边个苏阿姨啊？ 我点知边个苏阿姨啊？呀！ 哼！打你都不知道自己咁好打， 周围搜下。 系， 千总大人， 王师傅，你冇事我就放心啦。 爹，王师傅怎么会跟打伤王妹那个人在一起？ 我看这一定有问题。我们走。 是。 原来能仁寺的和尚跟官府勾结， 幸亏没有相信黄飞鸿，知人口面不知心。 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走。 嗯，吕大人，呢间谋人子捉咗好多妇女响度，劳烦你送佢哋翻去。 妇女？唔系啩？ 唔系，入边嗰两个人真争啲捉埋九姑娘啊！ 但系呢间寺嘅主持嚟报官，话你哋嚟呢度捣乱，破坏佛门清净啊！ 咩话？ 系请大人主持公道。 明明系谋人子，做乜我哋捣乱？ 你喺码头都捣乱惯噶啦！今次我信佢多啲啦，王师傅，朋友归朋友，但系我职责在身，都唔揽得你好多次噶噃。 你问下入边陈坛班女先讲嘢啊！ 禀告大人，入边除咗神坛同埋一啲受咗伤嘅和尚之外，就乜嘢都冇。 大胆王飞鸿，你带领徒弟捣乱寺院，打伤僧人，兼且破坏出家人嘅清誉。本官知你武艺高强，但系都唔可以任你胡作非为。 阿叔，佢讲咩？ 唔系话师傅条大声公嘈到我耳都聋埋啊！你咁都听唔到？ 禀大人，王飞鸿一共打伤46名僧人，其中大部分伤势好重，有啲可能终身残废。同时，能人子损毁严重，需要重修。 求大人主持公道，老衲一生嘅清誉就俾呢个恶徒所毁，求大人明察。 哇！你收埋成扎女冇咗衫喺里边，仲还嚟屈你？ 系啊，我去进香，半夜都有个咸湿和尚入嚟想擒我啊！ 我哋都系啊！ 哼，咁啲女人喺边？个和尚又喺边啊？ 大人，能人子的确系满布机关，而且供奉邪神，金箍妇女，飞鸿啊亲眼所见，所以要出手自卫。 寺入边供奉咩神？有佢哋嘅自由。你话人哋金箍妇女，你又无凭无据。王飞鸿，本官今次都唔帮你啦。 师傅，佢系唔帮你。 你当我聋噶？ 本官决定暂时收押王飞鸿。 你得咪出唔到先？ 你师傅教佢明乜嚟嘅啫噃。 咪嘈！诶，本官暂时退堂便行，你哋唔好行开啊！ 参见 参见大人， 你哋联保王飞鸿、 啊、大人，我哋省城四个商会联名担保王师傅，希望知府大人唔好将王师傅收押，等过咗庙会之后咧，我哋慢慢再查明呢件事。 系咯，如果大人认为唔够嘅，我哋可以请十三行大班沙仙先生加入担保噶。 咁即系揾英国人嚟压我啫。 本官详细考虑之后，鉴于四大商会联名担保黄飞鸿，而且案情确有可疑，决定将能人子主持及途中收押，黄飞鸿暂时释放，等本官调查之后再作定夺。 冤枉啊！ 师傅，我哋正可以出师啦！ 你点搞噶？ 哎呀，四大商会同英国佬出晒面嚟帮佢，你呢嚿生猪肉啊，砌唔入噶！ 佢哋借助黄飞鸿喺庙会嗰日出师啫。我睇下佢只狮王叻得去边。你将包药攞俾黄飞鸿饮，你争我嗰几百两赌债就一笔勾销。 咁唔得噶， 唔得，唔得我就拉你入监狱，到时候你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今日我哋狮子掉落海一出嗱，肯定杀杀咧。 师傅，饮茶。点解啲茶酸酸地嘅？ 系咩？ 梗系啲茶叶坏咗，点解福伯买过？ 哦，梗系个贼头皮又打虎头啦。 Wong Fei Hung gives the Muppet a real life. It looks like a real lion. Huh? Lion? No, a real lion. 喂，沙宣先生，佢话要拉人喎。咁而家点啊？吓， 今日好日子，唔好拉人啦啩？ 系咯。狮子跌落海。 哎呀，黄飞鸿师傅好嘢，黄师傅好嘢。 陈伯， 系。 好嘢。 非常之毒辣嘅，你哋小心啲啊！ 枪。 王师傅，咪走住！ 又点啊？ 能人子主持道法大师，啱啱喺监仓入边吊颈自杀，逼死出家人，一定会引起好大嘅反感嘅。王师傅，我睇你都系同衙门倾倾好啊。 刘先生，我完全听唔到你讲嘢，我聋咗。 师傅商量好了，他耳仔不多方便，就由我跟大家讲了。知府大人见王师傅德高望重，亦是文团总教练，如果告他破坏庙宇和逼死出家人的罪名，那大家就很难落台的了。所以王师傅决定暂时行开一下，离开广州回佛山，宝芝林暂时由衙门查封，一切人等不得进入。 你讲真话，师傅不会离开宝芝林的，呢度我哋屋企嚟噶。 听我讲，我已经决定了，你哋讲乜嘢我听不到。不过我讲的嘢希望大家记住。 师傅， 王师傅， 雷大人讲的嘢是真的。 师傅， 你个吴家父啊，你敢封宝芝林？我打官司打晒佢身家，打残你。 我唔记得同你讲嘅死鬼公，你开始不道德场所，证据确凿，衙门已经决定封你铺。 由听日开始唔准你做生意啊！ 和尚，你赶得我住啦！ 睇下点，黄师傅，我有事走先。 哎呀，你实有事啊，丧事啊嘛！ 阿苏，你同我执几件衫，我走啦。我走系唔想拖累你哋，官府根本就系针对我，我哋暂时系兜佢哋唔过。君子不吃眼前亏，我首先翻佛山医翻好对耳，你哋喺度千祈唔好轻举妄动。 师傅，对唔住啊！ 男人大丈夫唔好留马尿， 佢家流咯。 点同呢？佢都唔系男人。 咁我系咩人啊？ 师傅。 阿欢，以后喺码头唔好再同人撒气。师傅离开咗之后，你要睇住班师兄弟。 系。 真系做。 有冇人啊？ 铁姑娘，系我啊，王飞鸿啊！ 你假仁假义， 铁姑娘，我听唔到你讲嘢。 仲装聋扮聋，啊！ 爹嘛， 爹， 不要乱来。 他勾结狗官，一定有阴谋。 王师傅，我哋两父女已经离开省城，俾条路我哋行啦。 我听唔到你哋喺度讲乜嘢啊！我聋咗啊！ 原来他是吃错了西药，耳朵才变聋的。 可以相信他吗？ 他的脉象很乱，的确像是中了毒。我喺山西医好过几个中毒以致失明耳聋嘅意外，我哋一齐参详，希望能够医翻好你。 我都谂咗好几个方案，苦于能医难自医，就请铁师傅你帮忙。 浪荡浪荡到江湖，翻出世界世界万八千里，自怨自艾勤练我功。 我呢个医案最难嗰招叫做三针齐发，三支针同时插中三个唔同嘅穴道，所以要铁师傅嚟帮帮忙。 咩鸡佬啊？都冇名你叫咩？我叫黄师傅，叫黄师傅系七折。 黐线！ 你啊黐线！啊，你再嗌鸡佬，我柄你啦！ 阿姑啊，我哋而家咁嘅环境，仲同人撒气？ 咩环境啊？我始终系鸡业嘅中坚分子。 鸡佬，鸡佬， 鸡你老母！啊！ 官兵你都打，想死啊？ 睇唔到系你嘛？ 唔准你落摆，烂！ 喂！夜就由街头赶我哋落街尾，由街尾赶翻上街头，人哋又唔赶，即系分明黑我哋啫。 你得罪我哋上头，奉旨赶住你哋嘅，唔走就打。 哎呀，我而家好惊啊，冇王法噶，你够胆喺咁多人面前打我啊？我喺度吞晒鸡毛落肚。 都叫你唔好同人撒气噶啦，以后点？ 哎呀，龟公九姑娘，乜你搞成咁啊？我特登嚟揾你哋噶，我收到风咧，话雷村长要赶住我哋啊，广州呢度啊冇得踎噶啦。嗱，我而家搭到条水咧，去香港石塘咀嗰度做，而你一流龟公人才咧，实掂噶。 掂有乜用啊？我都冇水脚。 我都系九休复出，做咗粮先凑够钱去噶咋，帮唔到你哋啦。嗱，你哋谂定嚟揾我啦吓，我走啦 吓。阿哥，咁点啊？ 有咩点啊？都冇水脚，冇得去噶。唔怕，我仲有啲金收埋喺香脂馆。入嚟啊！ 阿哥，如果俾人发觉，唔掂噶喎。 嘿，夜妈妈惊咩啊？我起呢间屋嗰阵时啊，风水都教我喺四条柱嘅柱等度埋啲二两八钱金，加埋成十两金噶，掘咗出嚟咪够水脚落香港咯，行啦。 会唔会俾啲装修佬落咗格噶？ 嘿，咪讲埋啲衰嘢，呢条啊， 喂，去咗边呢？仲以为打死咗佢添，转头就唔见咗，师傅翻嚟实闹噶，四围揾下。 好。 会唔会跑咗出街啊？出去揾下啦！ 唔好嘈啊，唔系大家一镬叔噶咋？对唔住。 喂，好多女仔喺隔篱，救佢哋啊！听晚落船去南洋，去南洋，去南洋。 原来班冚家拎攞宝芝林嚟做假宝。 快啲救佢哋啊！救佢哋，救佢哋！ 喂，你点啊？ 喂，你点啊？喂！ 你留喺度唔好喐，我入去睇下。 唔好啊！ 唔紧要，如果系真嘅话，我告到北京都要告佢哋。 唔好啊，哥，你醒下。 三日后系十三行新子奠基典礼，我哋要捉走鬼佬达眼沙先。到时黄飞鸿会唔会左手左脚？ 斩草除根，我已经派咗人去对付黄飞鸿啦。佢耳仔聋咗，走唔甩嘅。 咁最好啦，黄飞鸿帮英国人捉走我哋三个坛主交俾清廷，我哋一定要捉到沙先。等英国人俾啲压力满清政府，只会放人。 放心啦，廖空师兄。而家慈禧已经注意义和拳嘅神功，我哋义和拳始终有一日会得宠，踩过而家清廷班走狗，入宫掌权。 你要小心自己嘅身份泄露， 知一个杀一个。 啊！你个冚家富，原来封咗宝珠林同香脂馆嚟做猪仔豆，你因住生仔冇屎忽啊！ 冇屎忽！ 听到晒我哋头先讲嘅嘢， 黄飞鸿好翻就一定嚟收拾你两个烂摊。 你真系冚家铲啊！黄飞鸿多管闲事捉咗我哋三个坛主，佢边个整蛊系应该嘅。你得闲冇事等事，我走去拆佢鞋同我作对。快啲讲，黄飞鸿系冚家铲，我就叫你救命。 我唔讲， 王飞鸿是大英雄。 他讲讲啊，王飞鸿是短命中， 王师傅长命百岁。 他好啦，咁口硬讲，王飞鸿是任重， 王飞鸿是你老豆。 冇识死嘅， 呢啲人死不足惜，冇惊到隔篱左右。大方大圆，挖个窿埋咗佢。 系， 我送你出去。 嗯。 你，吓你两个淫叉！ 王师傅， 哎呀， 点啊？ 点啊？ 去，快走！ 本座送你哋去西方极乐世界，服侍你哋师父啊！ 嘿！哎呀！哎呀！ 你真可唔够我只劲啊！ 好！嘿！嘿！嘿！ 师傅啦， 快 啲行啊！ 阿哥啊，你点啊？ 快啲去通知王师傅啊！你一时派咗好多人去暗算佢啊！ 佢伤成咁，即刻抬去医馆先得噶啦！ 嚟唔切啦，救王师傅先啦！ 诶，首先抬俾师傅医啊！ 唔系啊嘛，你一刻聪明豆啊，三成斤咁醒嘅？ 诶，睇住睇住。他哋做一个大秘密啊！ 千祈唔好讲。 点解？ 戏院一睇啦，啲人手重伤，一讲完个秘密即香噶啦。 我揞住先啦。 王师傅， 龙小姐真系惨啦。其实你都几靓仔啊。眉清目秀又好功夫，仲虎背熊腰，嫁咗个老公好似你咁，都几好啊！嗬，人笑你又笑，像个戆居仔咁。喂，我系咪生得好靓啊？你系咪好中意我咧？傻更更，就算我嫁俾你都冇用咯，十下十下咁。 燕儿，去城里配好药了。 爹，已经配好了。 先买呢剂啊，我睇你个症就可以清底噶啦。 多谢铁师傅。 客咩气啊？ 咁麻烦你走一趟啊。 唔系相干啦。爹啊。 干什么？ 他能够听吗？ 他前两天就已经能够听了，不过他今天进步的特别快。哎，你去哪儿？ 学死了。 他做咩事啊？ 或者佢等我开心啦。 王师傅， 快啲啦，就到啦，快啲，快啲。 王师傅， 师傅， 佢咩事啊？ 你快走啦！雷一少会衰人封咗宝芝林同香芝馆，用嚟收埋能人志班淫真同啲女人。佢发现咗呢件事，就俾人打成咁啦。 王师傅， 师傅边听到你讲嘢啊？俾啲诚恳带泪光眼神佢睇下好过啊！呢个系你最后机会嚟啊！虽然我师傅又孤寒又老土又横西，有时阴阴湿湿，但不失为一个好师傅。嗱嗱临拜师咧， 你都几了解我。 冇错，我观察你本居嚟讲都数一数二。喂，乜你听到噶？师傅， 你话咧？ 你好翻仲唔单声啊？ 你都识话我阴湿啦。 对唔住啊，师傅。 个天会罚你嘅。 哎呀，唔系咁正惯系嘛？ 继续放。 喂，唔系咁冇义气啊嘛，留低个垂死人喺出边。 你唔系惊得咁紧要系嘛？面都红晒嘅，很热很热。 系咩人嚟噶？ 王师傅，吕一笑，佢哋仲有个大阴谋啊！ 系咩阴谋啊？ 佢哋打算后日喺十三行周年庆典嗰阵，用条蜈蚣嚟绑走沙仙大班啊！ 咁目的系咩咧？ 根本佢哋就系义和团啲人，想威胁清廷，放走嗰啲同党啊！师傅，我谂我都系唔得噶啦。不过我仲有最后一个要求，就系想你收我做徒弟啊！ 好，我应承你。你放心去啦。 我师父，我未死过。 哎，咁你又定晒价？ 攰都要唞唞啊嘛！ 唞你个声头啊！又嚟？ 唔系啊，要中箭，我有中箭啦！ 去帮师傅走啊！ 喂，俾啲武器我自卫先得噶。 嗱， 吓，我谂就嚟死啦！俾啲咁犀利嘅武器我咁折堕，哇，真系咁折堕？ 没事啦，正话揽住你嗰阵，我有种揽住亲人嘅感觉。咁你咪当我系你亲人啦，走吧。哦， 捉住佢！ 我哋唔可以留喺度嘅， 当然啦。 咁我哋应该点啊？ 我哋翻省城，后日再会下嗰条蜈蚣。 Sit down, take a seat. OK. 上梯坐车。 good show. Exciting. Hi, John. Hello. Hi, David. You look fine. Hey, 快啲啦，系。 Stop. 诶，啱啦，啱啦，我哋系嚟报信嘅。 You're not allowed to enter. 啱咯。唉，我哋唔系拗咯，条蜈蚣想飙沙猪先生心啊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条蜈蚣系义和拳啲人嚟嘅， 你嚟行开啦，英文呢饭等我嚟。你叫你老细 quick come down， 条蜈蚣 very 犀利，我哋嚟救佢，系咁依俾翻150,000花红，唔要 Hong Kong bank check， 要 Holland bank check。 Get him out of here！ 点啊？ 冇道理，攞埋俾哥。 Oh, excuse me. Sure. 你救得 我？咩事啊？ 嚟，我 你喺度就好啦。 咩事啊？ 蜈蚣嗰啲唔系官兵嚟噶，系义和拳啲人嚟噶，佢哋想绑架沙仙先生啊。 嗯，跟我嚟啊！我带你嚟兜后门去搵阿沙仙先生，行翻两步啦 吓。好似攞埋俾哥啫。 系啊。你哋班友想破坏雷大人嘅计划啊 ？They are bad guys. Watch them. 黄飞鸿一定系嚟救沙仙先生嘅，唔使理佢，冲！ 快些走！ 系喎，正所谓拳头不打亲戚，石头好啲，压死啊你！ 你嘅身手醒咗啊！ 黄师傅教嘅。 冚家铲，你个聋耳铲，闹你都听唔到噶啦！ 今日你冇路走啦！ 黄飞鸿，你三番四次破坏我嘅大事，你唔把太上老君降住俾你咩？ 中国已经风雨飘摇，仲多咗你呢挺人妖言惑众，我今日要威猛除害！穿心腿，如果我冇估错嘅话，你就系义和团嘅余业雷飞。 可惜你知道得太迟啦， 而家都未迟。佛山无影脚， 明知你个佛山无影脚独步天下，我点会冇预防啊？吓，十只脚趾都爆晒啦！我睇下你仲点出无影脚？饮酒都壮唔到你个胆噶啦！哎，你咪应承你老豆唔饮酒嘅？好啦，我就替你死鬼老豆打死你！ 拳脚相绝，脚系佛山无影脚，拳系乜嘢拳？我而家话你知就系追拳。招啊！ 系寒霜指擒碗击胸最最少 错， 最先学长空阵势连环击。 我有错。 饮得酒，饮醉咗酒，打人拳脚太重，次次都打死人啫。 系真唔系啊？唔系好重手啫。 醉马虎，奔腾下山，冚柴郎。 喂，你究竟醉定醒啊？ 似醉非醉，仍醉亦不醉。 醉拳，好功夫。 哎呀，你笑得好乞人憎啊！我要你喊。 照俾我睇啊！ 多谢你，王师傅，多谢你教翻我。 你都唔系好人，如果俾我知你再卖假药嘅话，我连你都打埋。 OK。 王师傅， 你而家可以去揾你妹妹啦。 人海茫茫，去边度揾啊？无论点都好，我当九姑娘系我妹。 王师傅，我俾几百人踩过，我谂都唔得噶啦。我临死仲有大秘密话你知啊！ 嘿。